生肖酒， 天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，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， 天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够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，市规划国土委和市气象局今天的8点钟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。未来24小时，我市山区有发生泥石流、崩塌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，请大家注意防范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应有雷阵雨或阵雨，偏东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9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0%。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，西部地区有阵雨，东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4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元人的一举一动，很快就传到元帅徐达的耳朵里了。徐达奏明朱元璋，开了紧急的御前会议。说元顺帝贼心不死，还要重新反攻，由那老道主持在火龙沟摆下万寿火光阵，看看咱们有什么办法对付他。经过御前会议的研究，刘伯温先生出了俩主意，说这万寿火光阵我也有个耳闻，要想破此阵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，一必须有宝马，要想在火龙沟通过，一般的马不行，因为里面都是火，要不怎么叫万寿火光阵？这匹宝马出的什么地方？就是古果金马城。我听说元顺帝啊，一共哥4个，老大呼尔卡金，老二呼尔卡银，老三呼尔卡山，老四才元顺帝。现在这个宝马叫千里火龙驹，就是三王呼尔卡山落在金马城。如果我们派得力之人能把此马给盗出来，破阵就有希望。第二，得有宝甲，我们这衣服架得住火烧吗？必须有防火连珠甲，这个甲落到四宝将托金龙身上，他顶的是珍珠夜明盔，穿的是防火连珠甲，骑的是日月双骁马，使的是九凤朝阳刀，非得把他的宝甲弄到我们手里头，再骑上千里火龙驹，配上防火连珠甲，就可能破他的万寿火光阵。难呐，这两件东西怎么能弄到咱手里头？这就得派得力之人了。大家经过再三研究，做了分工，盗宝甲这件事情交给朱深、朱永杰和小矬子徐芳，限他们两个1个月的期限， 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能把托金龙的宝甲盗出来，上金马城盗宝马的事儿就落到田在彪和长茂的身上，因为这两个人太有能耐，另外长茂主意还多，除此之外别的人都不行。把几个人找上来，当时交代任务，这四个人是非常高兴，全都接受了。咱们安下诸身，小驼子居方如何盗假暂且不提，单说长茂和田在彪，咱们说书是快，几分钟就过去挺长，实质上这已经几个月了，田在彪的伤症业已养好，跟长茂两个人下来一商议，要混出万里长城，过雁门关到金马城，这不是简单的事儿，那就到了人家的管辖地区，起码的条件得会说人家的话，不会说能行吗？长茂呢，由于多年在战场，经常跟元人打交道，眼前的话也能说个三十句五十句，但是田在彪比长茂强得多，他年轻幼小的时候闯荡江湖，学了满口流利的蒙语，就是一般的谚语啊俏皮壳，田在彪说的都是运用自如，这下可有了方便条件了。另外两个人都化妆改扮，从衣着打扮到使用的东西全按着人家的民族风俗，暗藏利刃，滔滔的出离连营，跟大家告别，绕路赶奔雁门关。在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，他们扮作行商客旅，身上带着假证件，很顺利的混出万里长城，这一天就来到金马城。等到这长茂可开了眼了，长这么大头回出来，怎么叫金马城？这个城的东关外立了个大铜像，大理石的台阶上的雕塑了一个铜马，这铜马就叫金马，表示它腾空万里，所向无敌。长茂他们欣赏完了，绕路赶奔东门。他一看这个城啊，跟这中国城差不多，不过这城的犄角都是圆形的堡垒，好像比中国那城还高大，一闪用大理石砌成的门也显得高和厚。长茂用小眼睛一掉线，一瞅城门这把的可挺严呐、啊。出城的也好，进城的也好，占了两大溜，男的检查男的，女的检查女的，必须把衣服脱光了，检查所有的证件。长茂还发现有几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被援兵给逮捕了，他看看田在彪，田在彪看看他，两个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。这不是打仗，在万马营中，两个人的武艺那是不在乎这个，但是他们今天主要是盗马来的，事情必须得谨慎，一下捅了马蜂窝，就因小而失大了。两人在旁边看半天不行，要进城非叫人查漏了不可，骑着马在这转来转去，转得日色偏西，两人也没敢试。长茂小声跟田在彪一商议，我说 别冒险呐，看哪天松了，咱俩再混进城去，好吧？田代彪点头同意，两个人拨转马头离开金马城。离开这也就40里地，靠着大道边上有一带树林。二人催马进了树林里头，找个没人的地方甩凳下马，把马拴到树上，拿了条毯子往树根底下一铺，小哥两个盘膝而坐，在皮囊里头取出酒吃的干粮，一边吃着，他俩一边商议用什么办法能混进金马城。结果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主意来，把长帽急的，哎呀，这可够呛，我这脑袋都要爆炸了，这要牛鼻子老道在跟前嘚不嘚嘚不嘚，当时就有主意了，可算把帽子也难住了。路上我也累了啊，我先睡一觉，你先给我熏风放哨。长帽说完了倒头便睡，时间不大，鼻息如雷。田代彪可睡不着，他站起来背手在树林来回溜，一边溜一边想主意。正在这么时候，冷不丁听见有人喊了一嗓，田代彪就一愣，什么声音？再摘耳一听，确实有人喊 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救命。 声音越来越近，花枪太保这回听明白，他紧走两步出了树林，打量棚往道上一看，就见烟尘大起，在对面跑了一匹马，马鞍桥这个人什么模样看不清楚，因为这个人呢紧紧趴在马上，就见他一只手拿着马鞭紧打马的后胯，把这匹马抽得疼痛难忍，四个蹄都要离了地了。在这个人的身后大约100步左右追来10几匹马，马鞍桥坐着一伙人，头上裹着黑巾，脸上罩着青纱，每人手中是一把明晃晃的马刀，那马也够快的，是紧紧追拦，一步不舍呀。田代彪一看这怎么回事，这是劫道的。哎呀，背不住啊，你管在什么地方呢，这个土匪遍地都有啊。田代彪一想不管，哎呀，见此言有不救之理，想到这他一转身进了树林，把战马解下来，飞身上马，抄起花枪就冲出来。当他二次出来逃跑，那个人就到了他面前了，一看有个小伙子穿着紫色的袍子，铜纽扣，腰里头系着个蓝绸的袋子，底下穿着小马靴，一看是自己人，手里还端着条花枪，这人好像有了希望了。哎呀，壮士救命！当然呢，说的都是蒙语。田代彪点头答应，你闪，退一把，催马过来，把那伙强盗就给拦住了。那伙强盗一看就来一个人，也没拿他注意，抡起马刀搂头就砍。哪知道遇上的是杀人的祖宗，田代彪没费吹灰之力，把花枪一抖，噗噗噗噗，哎呦哎呦哎哎呦，一会儿挑了8个。上下那5、6个把马都跑了。这时候长帽也在梦中惊醒了， 拎着大榔头从树林走出来。 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我这做梦是真的。 田代表低低的声音向他说明真相。 哎呀，怎么不叫我一声？这热闹没赶上啊！哎，一个两个，八个，得了，我一人给补一榔头得了。 有这何苦来的？他每人脑袋上给来了一说，本来就活不了，再补这一下更活不了了。被救的那个人如梦方醒，把满头的大汗擦了擦，紧走两步来到长帽田代彪面前，撩衣服就跪下了，磕头都带响的：“二位恩公，恩公在上，我这谢谢您了。”这是出于至诚。田代彪赶紧用手相搀：“请起，请起，请起。”等离得近了，这才看清楚，闹了半天这人是个老头，没有60岁也差不多少，头上梳着8个虾米须的辫子，用一块蓝金包头，身上也穿着酱紫色的袍子，不过这袍子上绣着龙纹，边上绣着金线，穿着一双虎头马靴，腰里头挎着玉石把的弯刀，在那袋子上烟袋盒子火镜火镰鼻烟壶，带着不少零碎，从五官貌相上一看就是标准的北蒙人。田代彪呢也客气了半天，让这老头别太客气了。我说这老头挺热诚，拉住田代彪和长帽的手，说什么也要谢谢，在兜里一伸手拿出2根金条来，靴子腰里的一伸手拽出2小宝来，非往俩人手里塞不可。田代彪说什么也不要，这老头觉得很过意不去，眼睛转了转了，有了主意了：“二位，请问你们贵姓啊？”长帽还真忘了，要没有田代彪就坏事了。心说叫什么名来的，滴了嘟噜的记不住。田代彪多聪明啊，老先生，我叫崩葫芦霸，他叫霸葫芦崩。哦，原来是二位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哎，田代彪说我们呢是行商客旅，贩马为生。这年头兵荒马乱的，买卖也不得做，后来我们实在没办法了，打算求亲戚帮助一下。金马城里头有我个姑母，多少年信息不通了，老人家在不在还不清楚，可是城呢又进不去，正在这儿发愁，遇上您老了。哦，这么回事。哎呀，二位啊，就凭你们有这么大的能耐，还愁吃不上饭？国家正在用人之时啊，特别是有能力的人，我也不是说句大话，为了报答二位救命之恩，我保你们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包到我身上了，不是进不了城吗？跟我进城。呀，长帽一看这位说话怎么这么大呀，可能他有点基础。田代彪也问：“您老认得守城的？”哎呀，何止是认识，跟二位恩公讲，这是秘密的事儿，要一般人我就不说了。我在金马城官拜御前大臣呐，我叫黑尔稳，三王胡尔卡山跟我还有亲戚呢，就凭我领你们进城进不去吗？哦，田代彪的心就一动，心说：“ 要能跟这个黑尔本关系密切，就能接近呼尔卡山，到宝马更有成功的希望。三个人并马赶奔金马城，在路上一边走着，他们一边谈。这田代彪就套他的话，说您身为御前大臣，这是上哪儿去了？黑尔本口打嗨声，哎，别提了，前方的战事不利呀。元顺帝把燕京都丢了，现在兵退沙堰岭，频繁调动援军。我呀，奉了三王胡尔卡山之命，刚给前线送去一批粮食，交卸完了往回走，寻思离着金马城近了，一个人就可以呗。没想到遇上强盗了。哦，田代彪做的心中有数，说着谈着就来到东门了。往东门这一看，北蒙的士兵一个个凶啾啾气昂昂，戒备森严。你看对老百姓那样行，一见着黑尔本，不知哪个军官还喊了一声，哎，哗，全站起来了，敬了举手礼。黑尔本跟他们说了几句，那意思这俩人是我带的，一点也没费劲，把长帽和田代彪就领进金马城。当天晚上就把他们哥俩安排到金庭馆驿下榻。黑尔本说的明白，明天我来看你们来，帮着你们找姑妈，要实在找不着，我帮着你们找点活干。哥两个千恩万谢，等这一夜住的这舒服就甭提了。长帽长这么大，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，田代彪也没遇上这么好的环境，按国宾礼招待的，一摸都是软床，闪断的被褥。长帽洗完澡往被窝一钻，嘚啪，在这头钻进去，在那头掉出来，那太滑溜了。把他乐的是眉飞色舞，哎呀，咱哥俩也享享福啊，没想到万马迎中还遇上这么个机会，好好睡他一觉够。长茂这一觉睡的到了日上三竿他才起来，田代彪也梳洗已毕，两个人坐下吃早点。可这黑尔本呢没来，眼看到了中午了，田代彪觉着心里烦闷，跟长帽一商量，我到街上溜达溜达，另外想想什么办法好到宝马。长帽说，我有点不爱动，你快去快回来，我再睡他个晌觉。这长帽就睡了。田代彪骑着马来到金马城街上，北国风光跟中原不一样，但是这金马城有600多年的历史，那是一座古老的城市，建筑物也别致，大街也宽阔，行人来往密密匝匝，水泄不通。田代彪穿过闹市就赶奔王宫，等来到金马城王宫的后面，他一看这块比较安静，成排的树林，高大的宫院墙，飞檐壁瓦，